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的合并症，大血管的合并症。糖尿病那个大血管病啊，还有一个就是下肢的病变。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糖尿病下肢病变的它的病理基础啊，还有一些临床症状。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多的，有的人呢不太注意，特别是脚部这个下部的血液循环呢它比较不好。我们知道这个静脉回流的血下肢为什么能到上头，能到回到我们心脏，就是因为呢一个是心脏它往外打它有一个能量，另外肌肉的收缩对血管有一种压迫，它可以把血往上挤。主要的还是因为静脉里头它有静脉瓣，这个瓣呢下肢的静脉瓣是只许血液往上流不许血液往回流的。那但是糖尿病病人呢，因为他这个血管系统的病变，他这种功能就减少了，再加上他合并有这个植物神经啊神经的病变，再加上这个血液啊高粘高滞高凝状态，这种通通在一起的结果呢，因为我们的下肢在身体的下部，这样呢就非常容易引起一些这个比较重大的下肢的一些病变，坏疽了，然后就是截肢，在这个并发症上呢，对我们这个生命啊，对我们生活质量的降低，对我们心身健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主要是指啊，由于这个长期糖尿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或者你控制的还比较理想，但是你年纪大了年老体衰了，这个血管本身也有退行性变，就这个发生动脉硬化。发生动脉硬化呢，因为糖尿病发生动脉硬化早，进展快，而且预后不好，所以呢它就出现了这个下肢大血管和微血管的病理改变。糖尿病患者闭塞性的脉管炎多发生在颈前、颈后和腓肠。颈前呢就是我们那个摸我们那个下肢的时候，大家平常都叫迎面骨，就是那个骨头前后。还有就是这个腓肠侧的动脉，就是我们的那个腿肚子。这个地方呢都特别容易啊引起动脉硬化，就临床表现下肢缺血，然后缺血缺氧它就疼痛啊，严重的就可以发生坏疽了。糖尿病的患者下肢动脉硬化以后，他血管的内皮细胞受损伤，内皮细胞的损伤呢主要就是他硬化啊，还有这个透明样变呢，然后呢有这个坏死啊，就是不连续了。这样呢血液中的红细胞血小板的寄居功能以及它粘附的能力增强，最后呢就形成了血液的高凝高滞高粘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影响什么，就容易形成血栓，容易引起血管管腔的狭窄，降低血管的弹性，以至于呢血管就阻塞了。血管阻塞以后，不管是完全阻塞或者是部分阻塞，就引起了管腔的狭窄，引起血管的狭窄，狭窄以后血液通不过去啊，下肢就缺血缺氧，甚至于这个坏死。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这个下肢的整个的功能啊就受到了影响。而且呢这个下肢微循环的改变也跟这个大血管的病理相变改变呢是相通的，相依差不多的。不同之处的微血管的缺血，但是呢它没有直直的沉着半杆的形成，它只是这个就是管腔变窄了，基底膜增厚，透明样变。它的病理变化最主要的是基底膜增厚，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微血管的这个厚度非常薄，它就一层细胞，就有我们平常纸的1%，所以它非常非常薄。如果它再变厚了，你想这管腔呢就很快就闭塞了，就使着这个微循环的灌注量不足，或者完全的这个阻塞了，或者是不全的阻塞，流的过去的非常少，造成组织缺血缺氧。缺血缺氧的长期的结果就是一个氧气和氧料带不进去，废料像二氧化碳什么也带不出去，再有一些毒性物质也排不出去，营养物质也带不进去。这样这个下肢的不管是细胞啊还是血管周围的问题还是血管本身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一个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下肢大小血管发生病理变化的时候，多半都伴有着植物神经病变，就使得血管的运动减慢了， 这血管的它的这个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减慢，这样就加重了组织的缺血缺氧，而且降低了这个抗病的能力，因此它也容易被感染。所以这些原因呢，糖尿病病人由于长期代谢的紊乱而造成的糖尿病下肢血管的病变。糖尿病下肢这个截肢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多的，比一般正常人发生的这个下肢坏疽啊要多得多。糖尿病残疾，多见于下肢血管的病变。有这样的报道说，糖尿病性的坏疽比截肢一般人的要多20倍，其中50岁以上的比一般人要多40倍，就是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的下肢这个缺血性的病变而引起的坏疽，引起截肢这个残疾，那这个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而且糖尿病的患者呢，因为下肢坏疽而进行截肢手术的占了10%。国外有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值，就是说糖尿病患者下肢他的截肢率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高15倍，所以这就给糖尿病的病人呢就带来了很大的身心上的一些问题，使得这个生活质量呢就降低了很低，而且呢精神也抑郁，这样呢糖尿病更不好控制了。因为糖尿病的下肢坏疽以后啊，特别是我们足部的循环就受到障碍，所以这个糖尿病足坏疽占了糖尿病住院病人的20%，其中有3%也被截肢了。另外还有一组资料说，在这个截肢的手术中啊，有15%截肢的时候才诊断为糖尿病，就是原来就不知道是糖尿病，为什么发现这个脚趾头黑了，然后就慢慢越往上就慢慢越截肢一节一节的往上截。到了截肢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糖尿病，截肢后30天内的死亡率10%，而且呢最多的生存期啊只有22个月。所以呢在我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中啊，糖尿病下肢的血管病变不少见，所以呢要这个有这样的高危人群一定要很好的自己去定期的检查身体。另外看到足部啊比如发黑了，血液循环不好了等等呢，要这个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治疗。我们知道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这么几个症状。一个就是间歇性的跛行，走的路，糖尿病这个下肢血管病的早期它有这样的症状。它的特点就是步行一定的距离以后就下肢疼痛，休息一会儿呢又可以缓解，就是这瘸着走叫跛行。跛行的这个症状啊出现跟你走的速度距离相关，就是说你走的速度越快距离越长，你这种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呢就越出现的多，这是一个特点。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没糖尿病，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你有这种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查血糖。那80%呢就是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呢已经影响到了你的下肢这个大的血管的病变了。第二个呢就是休息时候有疼痛，如果休息时候下肢有疼痛，就意味着下肢有严重的末梢血液循环不良，下肢的血管呢缺血缺氧就加重，表现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发展为下肢静止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有缺血性的疼痛，多见于啊这个睡眠，夜间睡眠发作，下肢下垂的时候疼痛啊可以缓解或者减轻，所以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症状。再有就是缺血性的坏疽，因为这个缺血而逐渐发生坏疽啊就很难治愈了。多数患者坏疽的发生是缓慢进行的，但是也可以有突然发生的，表现为啊剧烈的疼痛跟动脉因急性血栓而引起血液循环忽然中断的症状是相同的。坏疽好发的部位啊是脚趾头和脚后跟，缺血严重而且容易继发的感染。足趾和后跟的坏疽常常并存，一旦发生了这个进展的很快，所以就也难以控制了。因此呢有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的人，那一定要，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糖尿病，一定不要以为就是下肢的事儿，就是腿的事儿和脚趾头的事儿，要一定要去查查血糖。 要很好的治疗，不让这种症状呢和这种情况呢再延续的发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本草纲目》里头啊就记载着，这是400-500年前了，说它这个能够补益五脏之虚，但是在2000-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曾经就把它用到这个临床，而且那时候呢比如这个咱们的神农本草经365种药，其中就把灵芝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神农本草这本书呢总结了经常用灵芝以后那对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你就看着经常用灵芝的人或者是生病的不好的人用了灵芝以后呢，就发现他这个面色红润，鹤发童颜，就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很早就已经知道了灵芝经常用对我们人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而且中医药学呢总结了灵芝的四大治疗的功效，说它清血退火消炎补益，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因此呢它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杂症，在预防上经常用灵芝来预防这些病的发生上，在减轻和消除症状甚至于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原因就是灵芝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其中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而且这药理作用非常广泛的物质、很有效的物质非常多，十大类150多种。而且现在西药学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因为灵芝里含有丰富的蛋白、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氨基酸、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以及14种微量元素，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比如抵抗来犯之敌。你有这个下肢血液循环不好啊，然后容易感染呢，它就能够啊，特别是灵芝多糖，促进我们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它是生成我们外周的细胞，免疫细胞、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的一个祖先，所以它多，然后周围的这些战士，是不断的在外头在巡视有没有细菌、病毒啊、外来的一些这个是微生物啊进入我们身体，可以进行非常好的消灭，这样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另外呢，它还可以达到我们使我们身体啊内稳定，各个器官之间的功能协调，这些。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呢都是因为灵芝里头像刚才说的这些有效成分不断用不断起作用，他们经常用的结果呢可以净化血液、降脂、降血糖、稳定血糖、减轻患者的这个放化疗的带来的副作用和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呢它基本上呢就没有什么对我们身体啊不好的方面，尤其对一些基础病、慢性病、多发病呢它会有更好的一些帮助。而且灵芝多糖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一个呢它能促进我们胰岛的 B 细胞，增强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比如它受损伤了，那这个灵芝多糖去了以后呢它能够自动的修复它，然后让它呢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减轻胰岛素抵抗，减轻这个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灵芝酸 A 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灵芝酸 A 和 B 呢能够缓解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这样使血糖下降，还促进外周组织对血糖的利用，也让血糖保持在正常。那么你想想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呢对糖尿病病人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像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微循环，像灵芝酸可以抗动脉硬化，那人细胞试验呢就证明灵芝呢它有非常好的能够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你像这些呢在你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呢，不管对糖尿病，不管对我们的大血管的维护和帮助，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